你这个历史上他再论呐，太再论了，什么时候都得敬重学习英雄和先贤呐。京戏里面他就有不是吗？你看看他不能怨我放啊，他就有这个事儿吗？听见了吧？昔日有个三代贤，旁的不说，宋朝有那么一家子，一家子都有资格，是吗？你他必须有啊！ 沙唐诸位一常在，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而大国常将来此怀，民而国断剑下他民不扬了财，而三国马踏日你快，我的儿你是落三方，你是无才未曾回而来，唯有二五五的把兵情在，枪法威震叱咤在舞台，而奴的人手三关为元帅，为国战一起的他北方红酒放置在那八角石山软卷传声无可挡了卖粮食说 没有抗敌的英雄，不光他们老杨家，还有那古往今来的忠臣义士太多了。 宋岳飞精忠报国， 正是中华大地好山河，必须依法来治国，纪念抗战搞特赦，有些罪犯不放过。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这也是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消息啊，说是审议了一份草案，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准备特赦四类服刑的犯人，但有一节，什么呢？就是犯这个贪贿罪，什么您呢？贪污受贿罪啊，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主犯以及累犯，嘿嘿，不予特赦。还有呢，说是啊，另外还有。咱们国家人大这边啊，这审议啊，这个刑法修正案三审稿说增加了一些个规定，比方说重特大的贪污犯准备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是吧？惩罚必须得到位，必须得严厉。那位问了，哎，为什么法律对这些人这么的严呢？嗯，这就得问问香莲大嫂了。哦，她知道。是吧？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特赦他们。什么减刑假释，他们不够资格，不够这个材料。说到问责了，天津怎么了？忘了是吗？不是，还在查呢。你看看这事儿完不了啊，天津港爆炸事故啊， 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截止到目前来说啊，遇难人数已然上升到了129人，仍有44人失联，是吧？还在清理现场，寻找失联的人员。这就说了，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言道这个事故从不相信漂亮话。这话怎么解呢？就说这天津港爆炸事故，超过百人遇难啊！国际上安全生产有那么一条法则，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叫海恩法则。什么意思？一次死亡事故背后有29次小事故，300次未遂事故，1000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呀，企业打源头堵住事故的隐患，这比监管者再仔细的检查都更有效。但是一些地方是吧，需要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呢？说是怎么就对安全生产，哎，这个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工作他就不敢管，不会管，甚至不想管，乃至于不屑管，不屑于管，是吗？啊，那位问了，哎，我说怎么就不能管呢？安全生产，你看看他老太太他不让啊。谁叫老太太呀？ 天大爷不要我呀，那妖怪在身，杨天正不叫奴才不死门，他总是庙子海弟兄们，一国不屈是将才到日今，只剩下宗庙后代天分分，可要他几色分台，倘若是小宗儿有了好歹，那是爹我的儿回不起来。 正是说书唱戏劝人方，哄抢苹果好几筐啊，哈，碰瓷儿的老头很嚣张，老娘不归我赡养，谁呀？嘿，好吗？还有这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扬子晚报的报道。这是什么事情呢？说是21号的时候，南京有一辆小轿车突然之间走着走着好好的啊，之前一点先兆没有，突然间方向一偏，啪，失控撞上了路边的公交站台。哎呀，导致啊后车的5位市民受伤了。警察赶过来以后一问这肇事司机，那司机说，哎，我这个我是手机，嗯，怎么了？我开着车，手机我掉的那座位底下了啊！我这一看，哎呀，不行，手机响了，哎呀，还有微信呢，不行，我得看看，我得找，我得捡，哎，往下一探身子，就失去了控制，失去平衡了。您开车怎么能捡手机？怎么能捡东西呢？这不耽误事儿吗？还有那个呢，开着车侧翻了，怎么回事？人民网说的啊，这是有一位新先生，新师傅开着货车行至在高速路，叫做交通高速主妈店这个路段，主妈店啊，就是河南这货车呀，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发生侧翻。哎呀，二吨的苹果哗全撒地上了。哎呦，周围村民一看，快来啊，快来，快快快快，赶紧的，呼啦朝来了一帮当地老百姓。哎呦，新师傅高兴啊，眼泪都下来了。哎呀，你们太好了，你们还帮我捡苹果。哎呀，不行，不是眼泪感动的，也不能哭成这样。他后面那哭，他是因为别的，那帮人不是来帮忙的感情，是来哄抢苹果的。还有这事儿呢？还有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广东江门那边60多岁一老头频繁在当地上演碰瓷儿，频繁到什么程度？很多司机都认识他了，好几这个是恨不得好几百米之外就躲着。哎，快快快快快，他跟着站着呢，好吗？碰瓷儿出了名了，嘿，是吧？跟那个骂街出名的有得一拼，哈哈。对，这一碰瓷儿不得了啊。哎呀，后来民警就过来了，说大爷您不能干这个，您这事儿您太过分了。老头一看警察来了，站起来就跑，他噔噔噔，呵，警察就赶紧追呀、啊、4个警察按不住一老头，嘿，老爷子浑身是胆呐，是吧？当代赵子龙什么呀？杀出重围是吗？ 还有那个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了一段的事儿，这是外地啊，说是重庆的事情啊，说是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育有一子四女，说是后来发现坏了，你别看生养这么些个啊，没一个养活她的，也不是说没有，关键是人家说了，你这个老太太应该归儿子养活呀，儿子说了，瞎掰，别去，你亲妈，我知道，我们是签了协议的，我们这有合约的，我们这契约精神。什么契约呀？我签协议，我只承诺养我爸爸啊，我妈不归我养，好吗？不是，那老太太归谁养啊？这得问他妹妹吧？ 你们都分完了吗？一指着家具东西，你们都分完了吗？都分完了，不对吧？你们想想，还有一样没分的吧？还有没分的，是吗？哥仨一听全愣了。呵呵，还是老妹妹心眼多，我们都忘了，您提个醒吧，还有什么没分呢？还什么呀？这妈怎么办呢？妈怎么分呢？还是拿绳子把勒死分三节啊？还是活着拿刀剁三块啊？那谁敢呢那个？说完这句话，绷着脸就坐下了。亲友们一听，罢了。老姑娘说这话有劲， 罢了是吧？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甭管你是来不来，是吧？小葱豆腐要清白啊！罢了版，我是立新，短信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人民日报开设了一栏反四风监督专栏。高价月饼我可没瞎说啊，昨儿说过高价月饼是又现市场，电子礼券是流行网络呀，中秋快到了，警惕公款送礼回宣。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网说这个沪指啊开盘就暴跌，这昨儿的事儿咵嚓下子逼近3000点，我的天哪，全球股市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国时隔40年准备再次特赦，朝韩国际新闻啊，朝鲜韩国达成协议，韩国停止扩音喊话，朝鲜解除了准战时状态。那么腾讯说的是什么事呢？也是啊，就是朝韩之间高级别对话啊，这个达成了6项协议，朝鲜半岛的局势牵一发动全身呢。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也说了啊，咱们国家准备特赦这个事情。那么再有一个呢，市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将禁止迁入城六区，单双号限行工作日，地铁客流再增一成，坐车的人多了。这个北京晨报说咱北京添了5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这挺好的啊。另外呢，3大电信运营商集体换帅，这个是京华时报呢，说是沪指啊，这个跌幅是8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哦。新京报啊，哟，这是好事儿啊，说是这个咱们国家说头年有一位游客到巴基斯坦什么地玩去了吧，让塔利班给扣那儿了，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斡旋，终于成功获救啊！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咱们来看今天的大报内容，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个咱们国家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铭记历史，升级抗战遗址的保护，挺好的，就是注意咱别只搞一阵子。是吧，我没别的意思啊，得持之以恒啊，就这么马氏人民日报说是这个咱们国家准备提高燃油质量标准，这是防治大气污染吗？必要的措施吗？人民日报说了啊，说是这个咱们念叨过，18种奇葩证明， 什么证明我妈是我妈之类的啊，就这类东西公安机关不再开具。但是呢，人民日报追问了一句，说是公安机关不再开具，那么这个事情归谁来接招呢？你看看是吧，接茬他还有事儿啊，他还有这个进一步去这个深究的方面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说你这惠民政策不挺好的吗？啊，怎么跑了？哎，瞎说，政策能长腿吗？啊，对呀、啊，但关键他这个什么呀？他领导他想的多呀，是吗？怎么回事呢？人民日报发了一小言论，说是今年三月份，某地啊，外地某个县扶持他们当地企业创业，出台了一个贴息政策，就说啊，凡是符合条件的啊，贷款两年内，他们县财政全额贴息，全额记住了。可是谁成想，过了也就仨多月吧，一个季度之后，到了七月份，政策改了，什么意思？我们只贴一半了。嘿，很多的买卖家说：“您这干嘛呢？您这不是骗我们吗？你这个说好的政策红利怎么半道跑了呢？”你看了没有？哈哈，感情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是吗？这个不行。打造咱们这个廉洁高效政府还有一个诚信的吗？诚信也很重要啊。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刚才不说了吗，咱北京啊五处地点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哪五处呢？给您说一说，一个是赵登禹将军墓，一个是佟麟阁将军墓，还有就是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第五处是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那么这个北京晨报说呀，这地铁早高峰啊延长运营是吧，说是时长半个小时啊，说这个也是因为单双号啊给大家提供很多的方便。那么说到这个地铁了，北京青年报说地铁的七号线呢向东延，环球影城是终点站。北京青年报同时还说什么事儿呢？说这个现在咱们北京市啊医管局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门的排查市属医院的危化品啊，这个地方也是不能够留死角是吧。今日好人好事，这什么事儿？北京青年报讲的啊，说这个世锦赛不正开着呢吗，争金夺银的是吧，世锦赛啊，正儿八经世锦赛啊，哈哈，对，跟我头前说那也没关系啊。嗯，有一位波兰的冠军师傅得了冠军之后高兴，找一帮朋友出去吃饭，带着金牌，那意思大伙儿看看是吧，北京话显摆显摆啊，显摆坏了，显摆大发了。怎么呢？吃完饭之后打一滴，回来的路上这金牌顺手就搁在车里头了，下车也忘了拿，嘿嘿，金牌丢了，哎呀急坏了，这是荣誉啊，赶紧报警。咱们这个朝阳警方麻利快，不到一个钟头吧，一个多钟头就通过监控调取这个录像找到司机，很快把这金牌就给找回来了是吧。相信民警同志找回丢失物品这方面一直都这么利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4903啊，说把这个传统的京戏和现实的国际国内新闻啊结合在一块儿广播啊，这个优势就出来了。你看看人家这是专家，9534罢了，让立新去戏弥勒。哎，您这个建议好，要不然您要是有熟人帮我引荐引荐啊，毛九恒京戏挺好的是吧，娟子大姐啊，小罗师傅不养活老妈那个简直不是人。京华时报的报道说的是一起官司，打官司告状嘛，这里头啊各说各的理，咱不能偏听偏信。这就说什么呢，这业主啊的确是1996年买的房，那后来呢他就一直没有去办这房产证，反正也不着急，他们一家人家呢也不在北京，那意思回头有时间再办。最近这段时间呢是想把这房子给卖了，去年2014年办了房产证，再到地税局去，他就那意思，我这5年以上得免税啊。地税局说不行，为什么呢？按照你这办房产证的年限，你不满5年，好嘛？为这个打官司告状，